冇起推出电子病假纸，暂时冇全面取代纸本病假纸嘅时间表。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话：，医管局嘅方向绝对系希望减少纸张，支持环保。他说推出电子病假纸之后，可节省很多处理病人遗失纸本病假纸或者更改病假时段的行政工作。最重要是完善遥区诊症的程序，因为现时病假纸要寄出或者病人自行领取，新做法更为整全。下个月底将会陆续推出的送药服务亦都将会由遥区诊症开始。海关破获一宗大型走私香烟案件，在屯门和火炭检获共大约4200万支怀疑私烟，估计市值大约1亿2000万元，应课税值大约8100万元。行动之中拘捕两名男子。海关话，今个月10号朝早，海关人员在屯门海华路对出截查一架可疑货柜车。在40尺貨櫃之中搜出大約1000万支懷疑私煙，又分別在屯門公眾卸貨碼頭和龍鼓灘一個貨櫃場的兩個貨櫃，找到大約2200万支懷疑私煙。跟進調查之後，突擊搜查火炭一座工業大廈，再找到另外兩批懷疑走私香煙。天氣方面，華南沿岸風勢微弱，日間溫暖。此外，一度冷风正是横过广东内陆，下午该区气温较昨日低7至10度左右，预料该冷风会在晚间横过沿岸地区。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初时沿岸有雾和有几阵雨，听日显著转凉，气温由初时大约21度逐步下降至最低大约15度，日间气温回升至18度左右，吹微风，晚间北风增强。展望星期三朝早，市区气温降至13度左右，新界再低1-2度，天色好转。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仍然清凉，日间干燥。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164点，跌26点，总成交金额1120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4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13点，升13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6.6，升3.2；盈富基金21.34，升4仙；美团148.2，升1毫。阿里巴巴104元，跌1毫；京东集团207.4，跌3元；百度集团143.1，升2.7；领展房产基金54.75，跌8.05元；新东方在线51.75，跌9.1；恒生中国企业71.94，跌4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457，瑞士法郎8.489，欧元5.443。加元5.877，新西兰元4.978，欧元8.38，每百日元对港元5.9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7。日经平均指数报27427点，跌243点，港金报1743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9.03美元，卖出1859.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跟住茶果岭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咁龙尾而家排到去汇景花园同埋将军澳道，跟住翠屏南村。另外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之路嘅交通意外咧都系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而家排到去丽港城。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现在去到华润大厦，快线去跑马地北角呢就排到去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返湾仔两边香港仔隧道管内。现时香港仔隧道北行车多，所以快慢线都要实施间封。九龙入口方面排到去理工湾位， 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小辉台。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而家车龙去到界限街桥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中环方向、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仲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19，听朝日出时间系朝早6:56。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就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和你继续谈的泳儿，平时发短信给你呢，我都只是就这样写 OK 麻烦，这些很简短的内容，因为我真的不是很喜欢打字的。不过趁着情人节，我决定加多个深深石石的公仔去表达，其实我真的很爱你的。妈咪，情人节快乐。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家千言万语凝聚爱，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大家好，我是杜国威。我自小在香港电台长大的，香港电台现在是95周年，我在这里恭祝他生日快乐，而且大家听多些戏曲天地，因为我也很喜欢听的。Happy birthday, 港台。 公共广播95 联系香港。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したストーリーは続編もないままロンリーな夕べの憂鬱は350缶ビールで飲み込んだ。 完成23岁嘅演唱会，喺舞台上边亦都大呼喜爱音乐。之前多首作曲填词作品都系送俾 Johnny 事务所，例如 Snowman、Hey Say Jump 等等。今次佢将自己嘅歌曲抱喺自己人生音乐旅途上。日本歌手古波达奇推介歌曲《如果在梦中相见》。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库珀德契》，如果在梦中相见。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2月13号星期一的骚动音乐， 是啊，情人节，情人节前夕快乐啊，博成，你今年怎么过啊？ 我好轻松嘅就 系你今年第一年公布你八多之后嘅情人节， 好简单噶，我哋两个都咩、哦 okay、都唔使搞噶，同埋最好唔会出街， 哦、 最好唔好庆祝，唔使送嘢， 系咪啊？ 知唔知点解叫我唔好送嘢啊？ 点解啊？ 因为我送俾佢，佢就系谂翻送咩俾我啦，所以你千祈唔好送俾我，咁我就唔使送俾佢。 哎呀， 好好噶， 好唔浪漫啊！你哋 吓咁先浪漫、啊，睇住你哋俾人锯到一颈血，我不知几开心啊！其实。 最后谂紧就喺屋企食花生系嘛？ 系咯，我心谂、 啊、情人节出去排队啊嗱， 咩出去食饭冇傻啦，我喺屋企食唔好系啊。 咁啊，今日咧我哋星期一啦，苏动音乐咧将会有呢一个嘅音乐桑拿嘅环节，会喺六点钟出现嘅。咁啊，食住呢一个情人节啦，咁浪漫嘅气氛咧，都带啲好浪漫嘅一啲曲风俾大家，就系、是、呢个法国香颂啊。 哦 ，Chanson 啊。 唔系 Chanson 希望冇读错。 全系 C H A N S O N 系啦 ，Chanson 系啦啊！你读得好似啊，咁啊就法国香颂啦，所以即系有啲法式情怀喺入边，会听得出一啲好浪漫嘅曲风啦。 正所谓浪漫满屋啊嘛，系咪先？ 冇错啊，咁啊希望大家咧一六点钟同我哋一齐浪漫满屋啦， 留意啦。 嗯，冇错。咁啊，今日想讲嘅嘢咧。即系都未到情人节啦，讲翻啲冇咁浪漫嘅嘢先啦。因为事关咧，我记得上个星期咧，波成咪有一日你同我分享咗一个古仔，咪就系你个朋友咧， 吸尘机 个吸尘机系啦， 哇，好大回响啊， 卖翻出去啦。你呢个古仔真系令我身边好多朋友都突然起咗个共鸣，我都唔知道，即系我自己 世界好多咁嘅人 啊，我冇乜经历过呢样嘢啊，所以我冇咁大嘅共鸣啊。但系原来自己身边嘅朋友一听完之后咧，佢哋都有好多古仔想我喺个节目度分享翻。 系啊， 咁我都拣咗一个好精彩嘅，我觉得系远超你嗰个啊，赢晒啊！ 好好啊，你身边朋友有故事提供，我身边嗰啲听完之后就系觉得呢个故事好精彩啦，但系佢哋冇 follow up 咯，哇，好！癫啊！哇，好笑啊！ 咁就 好正啊， 系嘛？ 完咁啊！我话你有冇料提供啊？冇，你走开啦！ 我发现咧，通常呢啲越九唔搭八嘅题材，或者咧越耻笑人哋得劲嗰啲嘅题目咧，大家嗰个反应系会大啲。 我哋嗰日讲嘅反应都比平时唔同啊！你唔觉咩？ 冇错，都系开心啲啦！ 我都忍唔住翻去再听翻，我觉得哇，都真系好耐冇试过。咁淋漓盡致啦！ 但我恐防我分享完今日呢個咧，嗰、那個迴響會仲勁啲。 喂，正你嚟啦！我哋每個禮拜都有，都可以嚟一次啊！逢星係上禮拜一嚟噶嘛，好似係，我覺得逢禮拜一都要搞。 好似禮拜二應該禮拜二嚟嘅，禮拜二嚟嘅。咁啊，但係咧。嗰、那個古仔我好快地 recap 一次，就係、是、總之阿波成上個星期分享咗佢個朋友屋企嗰個 吸塵機 壞咗，咁然後佢就 唔係壞咗，吸力唔好啫， 吸力唔夠，吸力唔夠，連頭髮都吸唔到。 我個 friend 話我啦已經。 係啦，咁然後咧佢就呢位朋友就攞咗上網二手平台嗰啲賣翻出去，咁然後咧嗰、那個買家就打翻俾你朋友啊嘛，就話點睇 吸塵機用唔到 嘅咁樣。 係啦，就嫌棄，咁跟住我個 friend 亦都又嫌。被人哋嫌棄佢咁 啦，呢個古仔唔夠勁啊！呢個古仔咧，我有一個再犀利啲，就係、是、我有朋友聽完呢個古仔之後話，其實你個朋友即係波勝，你呢個朋友都好厚道啦，都係個功能性冇咁強啫，係咪？ 未去到用唔到係咪？ 係未去到用唔到啊！佢話。我呢位朋友分享就係佢都有個朋友，係唔好咁複雜啦。總之阿朋友 A 啦 ，OK， 朋友 A 咧。佢屋企就有一部嗰啲而家嗰啲風扇咧，屋企嗰啲坐地風扇咪好興嗰啲無熱風扇嘅， 係 就咁喺屋企扯啲對流風出嚟噶嘛， 係 咁話説佢屋企就養狗嘅，有一日佢只狗咧就唔知因為食錯嘢，咁嗰一排咧佢只狗就 keep 住到肚痛啦。有一日咧，即系狗仔系咁噶，佢哋有时大小二便咧，即系正常咪出街先会去噶嘛。 系 咁，但系可能食错嘢嗰段时间喺屋企，咁佢唔惯喺屋企去洗手间，咁可能佢未必揾到一个好适合嘅地方啦，或者可能真系嗰一下佢嘅肠胃真系太唔好啦。咁于是乎，只狗狗突然间喺毫无预警嘅情况之下咧，佢肚痛嘅时候就对住嗰、那个。无热风扇嘅背面就突然大爆发， 但系个风扇系开住， 那個、风扇系开住嘅。于是乎咧，嗰只狗狗大爆发嗰啲咧，就喺个无热风扇后边背面嗰个入风位咧，扯到去出风位度喷到成个厅都系。 系啊，因为佢扯啲风入去，再扯， 係啊， 即係簡單啲講，佢喺個入口度， 仲要係開到好大啊個風。 你講只狗定個風扇啊？开到好大，系只狗定个风扇 ？Why not both？ 两个都开到好大，嗰只狗狗又开到好大啦，咁又个风扇又开到好大，跟住然后咧，佢个朋友咧就嘥咗一日时间去清洁间屋啦，其次佢就要即刻清洁嗰个风扇啦，佢要清洁即。你呢啲風扇要拆嚟洗咧，係好難噶。於是乎，佢就花咗好多心機咧，抹曬個機面之後，又唔知點樣揾啲水洗下個籠啊，即係洗下入邊啊，等佢唔好咁污糟啦，即係唔好積咗喺入邊咁樣啦。咁你嗰、那個即係你即使抹完之後咧，多多少少可能都會有少味道殘留。唔好意思，如果大家食緊飯嘅話，我真係要講多次，唔好意思。但係。呢、這個故事實在太犀利啦！ 我哋幻想都好似機關槍咁喺間屋度肥啊！ 跟住然後咧個故仔未完，那個朋友清潔完之後，佢自己心入邊接受唔到啊！佢覺得以後開呢個風扇，佢都覺得凝住係有陣味啊， 同埋會射出嚟。 於是乎佢好快咁樣就喺網上邊嘅二手平台嗰度將呢個風扇賣咗出去俾人，而好快地亦都有買家 投訴佢， 唔係冇啊！買咗翻去之後，咁因為我諗佢嗰部機係正常用得到，同埋都新淨。 我諗嗰陣味咧係佢自己凝住嘅。 嗰陣味係佢自己凝住嘅，佢賣出去嗰個人應該係唔覺嘅，因為佢嗰個清潔嘅手續都做得好長、好仔細啦。 係個心理陰影啫。 係個心理陰影太大啦。哦、但係我就喺度心諗，其實大家上網買嘢真係要小心。 但系冇噶，你呢一样嘢咧，呢、這个过去 你唔会知噶， 你唔会知啊！ 你系埋藏咗喺深深嘅地底下边啊！ 就算嗰个卖家唔介意讲，你系唔知点样可以问到一个咁样嘅古仔出嚟嘛？ 呢、這个古仔 即系好正常，你问个风扇运作正唔正常啊？咁佢话正常啊，冇异样，冇乜异样啊！咁但系佢无端端同你讲冇啊！佢曾经 有 一个输送底， 系啦，山洪暴发嘅一个出口咁样。 我净系幻想到，我以机关喺间屋度， 哇！你想下那些風扇模擬風扇呢它還要是懂得轉的嘛 而且風速很厲 害是啊整270度這樣轉的嘛那你想下其實 它 Rambo 嘛 都花了好一個時間去清潔它家裡的大廳啦 史泰龍啊這件事真的 內容啦 真的史泰龍 咁呢个古仔呢係有一个啟示俾我嘅係真係屋企同電器有关嘅嘢呢盡量都係唔好上網買二手啦因为你真係估唔到会有啲几咁离奇嘅状况曾经係发生喺佢嘅身上啊你点会想象到一个咁样嘅古仔啫即係你觉得上網買风扇最差最差可能佢咪就係燒過啊可能換嗰啲機件啊可能佢唔係好轉啊可能佢嗰個風力唔係好夠強啊咁樣啫你點諗到有一個咁史诗式的故事发生过在他那个模拟风扇的机身上面 好好、啊、 史诗式啊 接着用一些形容词形容他、啊、所以我觉得在网上面买尽量真的不要买二手 是啊 即是宁愿买全新举个例子我之前呢想买皮鞋定波鞋啊买波鞋 是 然后上网看看有没有些人买了回来不啱那些跟着他放的嘛 嗯嗯嗯 跟着有些人真的会真係會放對著咗好耐嘅波鞋出嚟二手，然後張相你見到咧係著咗一段時間，佢話打理得好新淨啦。跟住我唔知佢63% 新係63係點計出嚟都係時間噶啦。咁大佬你點樣計啫？係啦，咁但係我真係唔會知道正常有咩人會買咯。著過鞋、啊， 尤其你貼身衣物啦，你著鞋呢啲、啊，你真係嗰個衞生程度係好緊要噶嘛。 你點知佢又踩過啲咩啫？ 係啊。即系同埋咧，你讲起嗰个63%，我都谂，其实当时卖嗰个模拟风扇出去嗰个朋友，到底佢会究竟系写几多 percent 新咧？即系以呢个情况，你系唔可以用新旧去计，因为事实上可能佢部风扇真系好新嘅，可能佢真系90% 新，佢冇错嘅，功能全部系全部都。OK 嘅順利咁樣運作嘅，可能係真嘅、哦，只不過係有一個咁離奇嘅故事發生喺佢身上，你好難喺個二手平台度寫得咁清楚俾人睇啫嘛。 我覺得但凡用過嘅嘢咧，都不能夠叫新。 係， 但係點解可以存在 80% 新呢？只不過係因為你買咗翻嚟冇用過，自然耗損。例如個，例如嗰個盒俾太陽曬得多之後，佢變咗色， 哦、 令到嗰個新淨程度有折舊， 少少衰減。 咁呢個就我覺得咁樣就可以話係八成新啦。 基本上你用過都唔 就唔可以叫新咯，即係你對鞋你著過，你唔好同我講咩。咩九成九新啊？ 都系嘅，同埋好老实讲，我成日都觉得有一样嘢好棘嘅，就系你一个咁大型咁重要嘅家电，好地地啊，你买到翻屋企，你点会唔用佢啫？你唔用佢，佢一定系有啲原因系令你已经用唔到或者唔啱使，一定系有啲问题存在，你先唔用嗰个电器噶嘛。咁然后你仲卖翻出去嘅时候，实系有啲嘢啦， 一定有鬼，系啊，一定 有啲嘢。咪咯，你无啦啦，你唔会，哎呀，见到个家电几得意，都好似几大嚿，买翻嚟摆下先。咁你唔会咁噶嘛？所以大家咧，即系我唔系赌人哋咪，不过我觉得真系听完呢个故事之后，我再次咁样深刻反省。喺二手平台度买电器系真系要小心，我一买下嗰啲 figure 嗰啲都还好啊，都冇。 嗰啲我觉得真系 可以接受嘅，因为你 figure 你冇得计坏唔坏，你最多系觉得佢唔新正，可能开始有少少氧化状况啫嘛。 系， 起码佢冇个功能性喺度先。 起码佢冇经历过一啲史诗式嘅过去先啦，系咪先？ 我真系好想知道今日。讲咗一个咁史诗式嘅古仔， 有冇人仲可以超越到啊？ 系啦，仲有冇人可以超越到？欢迎提供俾我哋啦。同埋我仲更加期待就系你会拣一首几咁史诗式嘅歌曲，可以配合到呢个咁史诗式嘅古仔啊！ 我本身咧， 你已经拣咗一首 一首歌， 但系你觉得唔够啊？系嘛？ 唔系史诗式噶， 系好正常嘅。 唔好话正常，我觉得少少贴题咯。 系， 但系如果你话要播史诗式咧，近排真系冇乜。所以我决定都是播翻， 你播翻你头先谂好嗰首啦， 呢一首咯，呢一首咯，狗狗都唔想噶，可能佢真系唔舒服，所以喺清洁个风扇嘅同时，个主人其实应该要关心一下狗狗嘅身体状况先啱噶，因为嗰个系佢屋企，亦都系你屋企嚟嘅，记得关心多啲你嘅宠物啦。 夜边日有几束永远的花，有几次抱起始终不撇下，那一些奇迹好吗？路光尽尽头是你呼喊吧，跟你走走到时代最有限，看到是太多相依的界限。继续相依的天下，你是我的家，其余的忘怀他，忘怀他，被遗弃也不惊怕，能同科，能同甲，能重生，世界辜负过你吧，世界伤害过我吧，能和谁做？ 听完呢个故事咧，希望咁多位主人都翻屋企关心下自己嘅宠物啦。有林欣彤，你是我的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被问及近日美加上空发现不明飞行物，发言人汪文斌强调对这个情况并不了解。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透露，去年以来美方的高空气球未经中国相关部门批准，就十几次非法飞越中国领空，美方应当改弦更张，反躬自省，而不是抹黑指责中方。他指责美方滥用自身技术，对全世界包括美国的盟友进行大规模无差别监听泄密。美方亦都频繁派舰机对中国进行近距离侦察，损害中国主权。汪文斌说，美方频频发射先进导弹击落不明飞行物，是用力过猛的过度反应，在美国国内亦都受到质疑。他说，美国在世界上放飞几多间谍侦测飞艇气球，美方自己心里清楚，谁是世界上最大的间谍监听帝国，国际社会亦都看得十分清楚。卫生防护中心在网页公布，单日新增化验所的阳性核酸检测个案有167宗，但是不代表全港所有确诊个案。另外再多4宗死亡个案与新冠病毒有关。医院管理局下个月6号起推出电子病假纸，暂时没有全面取代纸本病假纸的时间表。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说，医管局的方向绝对是希望减少纸张，支持环保。他说，推出电子病假纸之后，可节省很多处理病人遗失纸本病假纸或者更改病假时段的行政工作，最重要是完善遥距诊症的程序。因为现时病假纸要寄出或者病人自行领取，新做法更为整全。下个月底将会陆续推出的送药服务亦都将会由遥距诊症开始。市民日后可以透过医管局应用程式 HAGO 下载和分享电子病假纸。医管局说， HAGO 是个人化一站式的服务，很关注保安和个人资料的保护，以往都会更新程式的网络要求，并且会跟进保密工作。海关破获一宗大型走私香烟案件，在屯门和火炭检获共大约4200万支怀疑私烟，估计市值大约1亿2000万元，应货税值大约8100万元。行动之中拘捕两名男子。海关话，今个月10号朝早，海关人员在屯门海华路对出截查一架可疑货柜车。在40尺貨櫃之中搜出大約1000万支懷疑私煙，又分別在屯門公眾卸貨碼頭和龍鼓灘一個貨櫃場的兩個貨櫃，找到大約2200万支懷疑私煙。跟進調查之後，突擊搜查火炭一座工業大廈，再找到另外兩批懷疑走私香煙。天氣方面，預測本港漸轉多雲，初時沿岸有霧和有幾陣雨。明日显著转凉，气温由初时大约21度逐步下降至最低大约15度，日间气温回升至18度左右，吹微风，晚间北风增强。展望星期三朝早，市区气温降至13度左右，新界再低1-2度，天色好转。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仍然清凉，日间干燥。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成，你好啦，我放工仲要去买听日嗰份礼物啊。 斌神，你羡慕唔嚟嘅咧？因为我哋嘅关系就系嗰一种咩都会讲出口，大家都好直接讲大家想要啲乜嘢。You can say whatever, I'm completely mesmerized. Sometimes I just say jump when you get me really mad. Like last night you shot about tricks and I'm next to you in bed. Boy, you're such a teaser, though I kinda like you cause you got some features. 好多人嘅关系咧，都系需要互相鼓鼓下啲拉扯。就呢一种嘅估计咧，总会出现一啲令你又爱又恨嘅人啊！当然有人会享受呢啲嘅。听过今年女新人 Nancy 归卓瑶嘅 Teaser， 你身边啊有冇遇着一啲你喜欢嘅人咁啱都系 Teaser 型嘅人呢？ JW 的新歌，歌名叫做陪你。可能你现在的关系已经很稳定，有没有间中都回味一下当初的初恋啊，那种清洁呢？I just want you to stay for one more minute， 甜蜜怎可以终结？ 10:59 You're still by my side， 沉醉日光中的诗意，陪热香饼很中意，每清早都相恋一次。如我不想去清醒，同掌本的沉溺，你双眼的闪溺也都写进日记。生日派台作品。甜蜜在10:59前。初恋最 sweet 嘅咧，其中一样就系嗰阵时啊，连食个早餐都会好紧张，同埋心乱如麻。在乎你 ，It's me, oh no， 谁每个细节在牢记 ？What do I do？ 说真的，放慢过来这化学作用，看不清世界变慢，你我在接触。明明心痒痒，却要扮冷静。停停，这次我也要问究竟。世界变乱暗暗，你傻笑看你在线上，连续8秒太骗你，愿我只在梦想。 至可以初恋那 Harry start。 你共我遇上 talking hard to hard， 怎么每一次都 Yeah again it feels like 马天佑的新歌第 N 次初恋，你的恋爱 status 是如何？听日情人节你又会怎样过呢？但如果自己一个人都不要紧，好像他这首歌所说，尝试拥抱自己，欣赏自己，一个人都 OK。 Falling down, watching you cascade. No, no, no, no, no. Nothing can fight it. Let it go with the flow. Watching the rainbows. Make a work of art, but you tear it apart. Like I've got nothing to say. But I know my worth is more than words. You see me shining brighter. 新歌叫做 New Classic。 如果你太过拥抱自己的工作，即是听日冇约冇情人的话，那我就帮你不到了。 开工都周身痛，谁有得拣？平时收工太硬，爱懒散，伸手都不足够，习惯清简，无实于一尺里去作饭。 跟谁哭，我却怕迫劫走得太近大寒道，谁讲完见面不能见面，怎样见面没有兑现就别要兑现，还不如锻炼一直锻炼身形乍现，坐在快镜前大动作上练，出门闩埋房门不换，舍得啲礼任我拣 ，disco night 未够胆 ，wanna tell you 不能出门闩埋房门不换，舍得啲礼学计法 ，treat this night 食四餐，不爱嘴透高层调到极不知好歹，你知道，但应约吧，谁讲完见面不能见面，怎样见面没有兑现。就别要兑现，哦哦，万世超空间，我借 Saturday night 在变幻，灯光不璀璨 ，Saturday night 门槛太累了，是吗 ？No no no， 就怕去玩 ，Saturday night 就放慢 ，Saturday night，wanna tell you 不能出门，闩埋房门不换 ，Saturday night 任我拣 ，play this song 就当玩 ，wanna tell you 不能。 听我细猫应志月的派台作品《周末很忙》啊。 穿梭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新同舊 ，Why not both？ 從前情人好嗎？現在幸福嗎？還生氣嗎？誰人何時替我給你一個家？從前情人還好嗎？還獨身嗎？還想我嗎？無緣成為盡愛，卻又很牽掛。從前情人好嗎？絕幾多驚訝？哎呀呀呀！ 古 Sir 一开始找 Tyson 就是想做些新东西的，不过 Tyson 就觉得新旧可以融合，于是除了重新编曲之外，也都将自己以前听第二最爱的感受放落去新加的歌词里面。作曲 Tyson Yoshi、 Isaac Chan、 张介添，填词 Tyson Yoshi、 Isaac Chan、 黄伟文，编曲 Teddy Fan、 Silver Strike， 监制 Tyson Yoshi、 Silver Strike。上晚五个星期连胜十二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古巨基 Tyson Yoshi Second Favorite 第二最爱。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较寻日低7-10度左右，预料该冷锋会喺晚间横过沿岸地区。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初时沿岸有雾同几阵雨，听日显著转凉，气温由初时大约21度，逐步下降至最低大约15度，日间气温回升至18度左右，吹微风，晚间北风增强。展望星期三朝早，市区气温降至13度左右，新界再低1-2度，天色好转，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仍然清凉，日间干燥。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

要放翻慢少少啊！ 好舒服啊！呢个 冇错，今日我哋呢个音乐桑拿真系碳桑拿咁舒服。 我而家去咗法国嘅酒庄嗰度饮住一杯红酒，试紧嗰啲 Sauvignon。 哇，系啦，我哋今日带嚟为大家带嚟嘅音乐类型系呢一个法国情怀嘅 Chanson， 就系呢一个嘅法国香颂啊。咁啊，讲呢个法国香颂嘅时候咧，其实佢系一个颇为历史悠久嘅一个音乐类型嚟嘅。你大概可以数到去咧，最早期啊吓，十一世纪开始咧，已经有类似嘅一啲源头喺度。咁但系当时都未叫做法国香颂嘅，因为当时亦都未有一啲嘅录音技术啦，只系一啲喺民间度大家会传唱嘅一啲音乐作品咁样样。咁啊，实际上去到大概咩时期就会有呢、一个真真正正叫做法国香颂嘅出现呢？大概系可以数到去即系十九世纪，即系1852年左右啊，十八世纪中期、十九世纪中期嘅一个时段嚟嘅。咁啊，讲翻少少法国嘅背景先啦，即系就好似呢个 hip hop， 好自然会用咗呢把声去讲呢、這个 音乐，唔系唔敢讲啊嘛。即系我唔可以咁样噶嘛？喂，今日咧我哋讲嘅法国香颂，咁你唔会系咁嘅气氛噶嘛？好破坏个浪漫嘅。嗱，咁啊，讲翻呢个法国嘅香颂咧， 文化广场咁而家好似 讲翻少少佢本身嘅背景先啦。因为咧好多去法国嘅朋友都会知道，法国咧就好紧要喺呢个塞纳河咧就分咗左岸。同埋右岸嘅，系啦，咁啊就正如呢一个美国嘅 hip hop 都有分东岸啊，东岸同 左岸， 我想我左岸，东岸同西岸咁，法国嘅音乐咧都系以呢条河嚟做一个分界啊，大家都以为一啲法国香颂好有法式情怀嘅音乐。啊，会联想起呢个左岸，因为左岸就一个好舒服坐喺度饮咖啡嘅地方，系嘛？右岸咧就系嗰啲好叫做香榭丽榭大道嗰啲好多名店啊，好多名胜嘅繁 华啲嘅， 啱啱正正就相反嘅。呢一個嘅香頌嘅天后咧 ，Edith Piaf 咧，佢其實就係一個右岸嘅人嚟噶， 喺即係名店區。 嗰陣時未係名店區，而家係名店區。但係喺當年咧，Edith Piaf 佢大概喺呢個1930几年左右嘅時候，就係帶嚟一個法國香頌嘅一個好繁華嘅時期咁樣嘅。咁啊，呢個係同佢在右岸成长的古仔有关的。而在左岸方面呢，这个的左岸就是一个相对比较传统一点，同埋比较多歌劇，一个大学区来的，因为。所以呢，其实在左岸流行当时以前流行的一些音乐呢，都是比较倾向一些古典乐啦，或者一些 grand 的音乐这样。而法国香颂呢，是一些比较简单一些诗意一些的浪漫的情歌来的。这样。咁啊，喺呢个时候咧，要讲翻去十九世纪啦，1850几年嗰、那个，即系十九世纪嘅中期，当时咧就讲翻就系呢个拿破仑三世啊，唔系蛋糕嚟嘅，系个君主嚟噶吓， 嗰个人啊， 系啊，嗰个人啊，拿破仑三世咧，佢就喺呢个嘅当时嘅法国嘅右岸咧，仲系一啲比较偏僻啦，一啲郊外啲嘅地方， 系， 咁佢就将呢个地方划分咗出嚟咧。就將佢變成一個起咗一啲嘅散步嘅小徑啊，即係比較叫做俾大家可以喺郊外度舒舒服服吸收下新鮮空氣啊，比較多叢林嘅一個區域啦，咁樣樣。咁然後有一啲比較聰明嘅商人咧，就借助咗呢一個嘅機會啦。咁佢就喺呢個右岸呢個咁舒服嘅環境底下咧，佢就起咗一啲嘅 台座，即是有一些的歌手可以坐在個台，有一個細細的台度，咁可以有個歌手唱坐喺度唱歌啦，有啲嘅樂手喺後面伴奏啦，咁然後佢喺附近就設立咗一啲嘅座位嚟嘅，咁嗰啲座位咧就有一啲嘅朋友仔，哦，你行到攰嘅時候咧就可以坐低啊，飲啲果汁啊，飲啲嘅咖啡啊，哦，或者係當時其實夜晚最主要是買酒的，咖啡當時是一個比較相對便宜一點的消費品，只是用來做一個比較次要一點的商品，比較主要大家都會夜晚在喝一點點紅酒啊，喝一點點不同的 champagne 啊，樣， 嗯， 很舒服地度過一個晚上，你就坐在那裡可以聽歌，如果你聽聽一下你想佢會有個中場休息嘅，咁你想繼續坐喺度聽，咁佢就會有個牌掛出嚟提你啦。如果你要再聽落去咧，你就要再買多杯嘢飲啦。如果你唔買嘢飲，咁就要請你離開啦。咁啊，當然佢哋嗰啲禮儀係好得意嘅，即係佢哋會有呢啲好温馨嘅提示，唔會即係有個人行埋嚟喝你酒咁樣。但係大家都會有個自律，我係咁樣樣嘅一個社交禮儀嚟嘅咁樣。咁當時咧呢一啲嘅鄉眾其實都仲是用一些很簡單的樂器，就是一些吉他啦，我們現在會聽到很多一些手風琴啊、風管啊這一類型的樂器呢，其實是由一些外來的樂手去將這些樂器帶入來，例如是意大利人就將這些手風琴那些樂器呢就放了進去這些鄉眾的歌曲當中，所以我們經常聽到一些很有法式情懷的歌曲， 即是樂器好像都營造了一個氣氛令你聯想到那個地方， 是的，沒錯，所以呢在那個時期呢就慢慢開始發展呢個法國嘅鄉眾，其實都係唱緊一啲好浪漫啊，一啲好畫面啊，好個歌詞好重視、好詩意嘅一啲部分，去唱一啲生活俾大家聽。咁啊喺呢個嘅鄉眾嘅小區域咧，其實都有啲規矩嘅，因為後屘咧一啲私人嘅劇院，當時法國都流行緊一啲嘅歌劇啦。咁佢哋就劃分咗，喂，你有啲咁樣嘅咖啡台座喺度咧，影響到我哋嗰啲私人劇院嘅生意啊，因為你哋唱曬又咁平，咁人哋個個都嚟聽你哋， 就唔買嗰啲飛啦， 就唔買嗰啲飛啦咁。咁所以佢哋設立咗一啲嘅規矩，就係喺呢啲咖啡台座度表演嘅音樂人咧，咁佢哋就只能夠著禮服嘅。咁啊，所以喺台面上咧，唔會有太多視覺啊或者戲劇嘅嘢去睇嘅。咁變相做呢啲咖啡台座嘅人又諗啊，咁唔得喎，咁悶。咁啊，後邊再加排座位咧，就俾一啲著得好靚嗰啲華衣貴服嘅少女就喺後邊。最初係一啲陪襯啦，即係喺後邊靚靚咁樣俾人睇啦。咁慢慢亦都令到呢啲嘅女仔啊去學識埋唱和音，成為一個好完整嘅表演，咁慢慢佢哋啲座位亦都会加多咗，就系即系越嚟越多嘅乐手啊或者乐器可以加入，系啦，咁所以喺呢个时候咧，先带嚟一首咧喺法国乡众非常之重要嘅一首作品，因为佢系经历咗好多嘅历史啦，甚至乎经历埋呢个法国嘅大革命啦，呢啲嘅时期有呢一首嘅作品。叫做櫻桃時節啊。 Quand nous chanterons le temps des cerises et guet rossignol et merle moqueur seront tous en fête. Les belles auront la folie en tête.Et les amoureux du soleil au cœur Quand nous chanterons Le temps des cerises Sifflera bien mieux Le merle moqueur des cerises où l'on s'en va de cueillir en rêvant des pendants d'oreilles. Cerises d'amour, robes pareilles, tombant sous la feuille en gouttes de sang. Mais il est bien court le temps des cerises pendant de corail qu'on cueille en rêvant. Quand vous en serez au temps des cerises, si vous avez peur des chagrins d'amour, évitez les belles. Moi qui ne crains pas les peines cruelles, je ne vivrai point sans souffrir un jour. Quand vous en serez au temps des cerises, vous aurez aussi des peines d'amour. J'aimerais toujours le temps des cerises, c'est de ce temps-là que je garde au cœur une plaie ouverte. Et dame fortune en m'étant offerte ne pourra jamais fermer ma douleur. J'aimerai toujours le temps des cerises et le souvenir que je garde au cœur. 啱啱聽過呢一首咧，就係一首非常之歷史悠久喺法國嗰邊存在咗好耐嘅一首民謠，就叫做《櫻桃時節》啦，就好似佢個名咁樣，係講關於春天啊一啲櫻桃啦，好多盛放嘅時候，係一首好浪漫嘅歌曲嚟。 啱而家呢啲啊，春天啊，春臨大地，啲花開始慢慢開嘅時候， 好舒服咁樣。你頭先聽住呢個嘅歌曲，你都幻想哇自己晒住个太阳， 大家听到 坐喺个河边，哇，正咁样！ 醒啊，你哋醒啊，醒啊，唔好瞓着啊，醒啊，我哋未完啦，节目。 咁但系咧， 我惊啲人太舒服啊！ 翻到嚟呢一个继续讲呢个法国香颂嘅音乐桑拿啦，我自己都舒服到自己个人啲 都慢咗啊，系咪啊？ 好多咁咧，一路讲到去我深信大家对于法国香颂最熟悉。世界上最知名的一首歌呢，就是剛才我都提过了很多次的一个名称，叫 Edith Piaf 所主唱的，就叫做 Le Vion Rose。 Le Vion Rose 系啦，就系、是、玫瑰人生啊，系啦，中文叫玫瑰人生。我尽量唔讲咁多法文，因为第一我唔识法文啦，我尽量系 查咗之后， 查完之后 辛苦你要记住啲音， 希望唔好读得太差啦。咁样好多唔同嘅电影都曾经用佢嚟做一首嘅插曲也好啊，主题曲也好啊，甚至乎连我哋一啲中国嘅电影都有用佢嚟做插曲嘅。 系， 咁所以系一首非常之知名，亦都有好多好知名嘅人翻唱过，系 過百個歌手有翻唱過呢首歌曲嘅， 因為如果個歷史咁悠久，更加添。 係啦，咁啊，而呢一首歌咧，要講翻一個喺1930年代嘅一首一位法國歌手，就係、是、呢個 Edith Piaf 咧，就將呢一個法國香頌推到去另一波嘅高峰。咁講翻佢係喺呢一個嘅法國嘅右岸出世啦，因為佢本身就係一個郊區啲，唔係咁最即係嗰陣時真係未有而家嗰啲 名店啊、 名店啊、剩啊，咁大家都覺得哦，嗰度係好比較貧窮係淳朴啲，淳朴啲呢個形容好好。咁、當時咧呢一個嘅法國歌後咧，佢就喺嗰度長大，佢細個咧就係喺嗰度。街頭開始賣唱嘅，咁於是乎咧就慢慢開始發展呢一個嘅音樂類型啦，亦都覺得哇好多人都覺得呢種音樂好好聽，同埋咧佢哋嗰個演唱嘅方式咧，一路到呢位歌後咧，都係偏向叫做嗰個聲音嘅運用係好重要，因為佢哋咧最初演唱嘅場地係一啲真係比較嘈啲啦，大家喺度一路坐低飲嘢，一路傾偈啦，甚至乎嗰陣時咧嗰啲燈啊，仲係用緊嗰啲煤氣燈啊，直頭你聽到你坐喺度聽到啲煤氣聲嗰一種嚟嘅，咁所以你 大聲啲啊， 係啦，你會幻想到就係當地去聽歌嘅環境，梗係唔會坐喺個歌劇廳度好鬼勁啊，然後嗰啲回音彈翻嚟，即係冇呢一種咁高嘅規格。咁但係正正就練就咗一啲嘅街頭去演唱嘅歌手咧，佢哋就會有一個好好實淨嘅聲音啦，亦都會聽得出佢哋可以甚至乎唔用麥，大家都會聽得到佢嘅聲音， 夠勁啊， 好犀利嘅咁。咁所以咧喺呢一首歌當中咧。呢、這個玫瑰人生咧，就成為咗法國香頌當中其中一首非常之知名嘅作品。 因為我記得嗰陣時係林家謙有歌一段 music break 都有用到呢首歌嘅。 冇錯冇錯，呢首個旋律係大家一聽第一句已經會有印象噶啦。音樂生涯今日最後帶俾大家有呢一首。玫瑰人生 Des yeux qui font baisser les miens Un rire qui se perd sur sa bouche Voilà le portrait sans retouche De l'homme auquel j'appartiens Quand il me prend dans ses bras Il me parle tout bas Je vois la vie en Ça me fait quelque chose Il est entré dans mon cœur Une part de bonheur Dont je connais la cause C'est lui pour moi, moi pour lui dans la vie Il me l'a dit, l'a juré Des nuits d'amour à plus finir Un grand bonheur qui prend sa place Des ennuis, des chagrins s'effacent Heureux, heureux à en mourir Quand il me prend dans ses bras Il me parle tout bas Je vois la vie en rose Des mots de tous les jours Et ça me fait quelque chose Il est entré dans mon cœur Une part de bonheur Dont je connais la cause C'est toi pour moi, moi pour toi dans la vie Tu me l'as dit, pas juré pour la vie t'aperçois, alors je sens dans moi mon cœur qui 六点半新闻之前听嘅有 ETPN 呢一首法国香颂嘅名曲啊，新闻翻嚟之后会有 Bunsen Monday Blues。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全國橋聯副主席盧文端在報章撰文提出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以至公眾諮詢都不適宜在本年度展開，目前香港要聚精會神找機遇謀發展。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說，尊重對方的意見，政府早前提交的本年度立法議程沒有二十三條立法。行政會議成員兼立法會議員陳克勤說，以他所知，政府就二十三條的草擬工作應該已經去到最後階段，目前只是等待時機公布。他認為政府應該盡早提交立法會審議。保安局表示，特區政府會繼續積極推展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工作，並且會適時展開公眾諮詢。医院管理局下个月六号起推出电子病假纸，暂时没有全面取代纸本病假纸的时间表。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说，医管局的方向绝对是希望减少纸张，支持环保。他说，推出电子病假纸之后，可节省很多处理病人遗失纸本病假纸或者更改病假时段的行政工作。最重要是完善遙距診症的程序，因為現時病假紙要寄出或者病人自行領取，新做法更為整全。下個月底將會陸續推出的送藥服務亦都將會由遙距診症開始，市民日後可以透過醫管局應用程式 HAGO 下載和分享電子病假紙。菲律賓指控中國海警船試圖阻撓菲方巡邏艇前往南海有主權爭議的仁愛礁補給，並且向船員照射軍用級激光，令到菲方船員短暫失明。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說，仁愛礁是中國南沙群島的一部分，事發當日菲律賓海警船未經中方允許擅自闖入仁愛礁海域，中國海警船依據中國國內法和包括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在內的國際法維護中國主權和海上秩序，現場操作專業和克制。天氣方面預測，本港漸轉多雲，初時沿岸有霧和幾陣雨，明日顯著轉涼，氣温由初時大約21度逐步下降至最低大約15度，日間氣温回升至18度左右，吹微風，晚間北風增強。展望星期三朝早市区气温降至13度左右，新界再低一两度，天色好转，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仍然清凉，日间干燥。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宅安村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另外，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住新丰花园，较早前曾经有交通意外，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梅树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同埋快线去跑马地北角方向，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返沙田车龙去到丽晶花园。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 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系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住油站。另外，屯门公路去屯门近住丁九一段系比较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沙井同地下污水渠呢类密闭空间会有沼气、硫化氢等毒气，开工前要由合资格人士做危险评估同空气测试。负责人要依从合资格人士的建议做好安全措施，例如通风装置、个人防护装备，先可以发安全证书给工人开工。只有受过训练的核准工人先可以入密闭空间工作。密闭空间危机多，安全措施要做妥。查询请电劳工处2559-2297。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金曲包括 《污糟儿》，作曲Gordon Flanders， 作词钟雪，主唱洪家豪。一个傻瓜一个哑，作曲王嘉怡，作词林若玲，主唱陈伟璇。风雨不改，作曲翁伟莹、王艾伦，作词陈永谦，主唱姜涛。 也许将要应付遗憾与伤害，让爱化做祝福，学会等待。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8日。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烟火人生， 心有所居。 国剧830，心居。 海清、童谣、张仲文、冯绍峰领衔主演。 剧中好似系表现紧住屋嘢嘅，但其实反映咗嘅系社会问题。点解冇屋就冇归属感呢？喺城市生活嘅归属感又应该源于啲乜呢？ 国剧830，心居， 逢星期一至五晚8:30， 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尼泊尔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Nepali. सरकारले सबै योग्य व्यक्तिहरूलाई COVID-19 खोप निशुल्क उपलब्ध गरिरहेको छ। उनीहरूले सामुदायिक खोप केन्द्रहरू, तोकिएका सार्वजनिक तथा निजी क्लिनिकहरू, अन्य सार्वजनिक अस्पतालमा स्थापित खोप केन्द्रहरूमा गई खोप लगाउन सक्छन् वा प्राइभेट डाक्टरसँग एपोइन्टमेन्ट लिएर खोप लगाउन सक्छन्। निश्चित योग्य व्यक्तिहरूका लागि तोकिएका स्थानहरूमा सोही दिनको टिकटहरू पनि उपलब्ध गरिन्छ। गम्भीर केसहरू र मृत्युहरू रोक्नका लागि COVID-19 खोप अत्यधिक प्रभावकारी हुन्छ। यदि तपाईँले अहिलेसम्म खोप लगाउनु भएको छैन वा खोपको खुराक पूरा गर्न बाँकी छ भने तपाईँलाई छिटोभन्दा छिटो खोप लगाउन र सिफारिस गरिएका सबै खुराकहरू पूरा गर्न प्रोत्साहित गरिन्छ। अधिक जानकारीका लागि कृपया www.covidvaccine.gov.hkमा हेर्नुहोस्। 一界聲音像荷爾，混沌或是音樂，聽聽幾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純粹，如呼吸聲孤單的感性，來一首歌會有呼應。從相機扭開一刻，已抱緊誰未慣於城裏奔波，慣了一拍換首歌，累了走進電波中，就有歌注入這軀殼，沿路有聲音為我點播下首歌，鬧市跟發明穿梭，當做新配樂，隨時亦聽著歌，隨時都貼著歌，靈魂在揾人要你要我騷動，無論遠近接上一重大氣電波，隨時代曲首播，靈魂極放任有你無理擺動，誰話要我對耳朵服從，由得收音機騷動音樂，由得咪高峰騷動音樂，由得廣東歌騷動音樂。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灰啊！ 嘅奔神 Monday Blues 一啲都唔灰，一啲都唔 blues 嘅。话晒听日都已经情人节啦嘛，继续将一啲嘅法式情怀带俾大家。上半小时嘅音乐桑拿入边讲咗喺法国当中嘅一个好重要嘅音乐类型，就系法国香颂 Chanson。只是呢半小时咧，都会讲一啲改编自法国香颂嘅华语作品啦。首先带嚟有呢一首咧，亦都系电影当中嘅插曲嚟嘅，收录喺《春娇与志明》嘅电影插曲当中。整张嘅 OST 都系以一个法国香颂嘅形式创作咗好多首嘅唔同嘅作品。包括有呢一首，一首法国人夜的祸为我哋打开头场。至于喺香港咧，除咗一啲嘅电影插曲之外，曾经有好多嘅粤语流行曲，亦都系改编自呢个法国香颂。例如系呢一首，喺上半小时我哋听咗法文版啦，但你知唔知道其实广东话都有佢嘅版本？改编自《玫瑰人生》，有佢，佢系陈百强。 微风吹开美丽的心，天上热情欢欣，你又为何伤感？幻想怎可欢笑一生？只要尽情开心，不要呆呆的等。情绪。所紧，快乐悠然会近。 但系有陈百强嘅《粉红色的一生》。咁啊，当然啦，你会发现好多呢一啲华语作品系改编自法文歌也好，始终地域嘅分别之间，编曲嘅唔同，会令到歌曲嘅味道亦都唔同。 微笑的是你，慢慢将我吸引，像梦境，像电影，在这里，在这里。你带我飞行，对抗地心引力。像电影，在这里，在这里。是爱里，我飘向爱情。浪漫无重力，乘着风飞行，把最爱的频率。像电影，在这里，在这里。 听过带嚟有呢一首系嚟自蔡依林嘅作品，叫做《爱引力》啊，已经系2009年嘅作品啦，亦都系咧改编自一位咧法国非常之有名嘅演员啦，加 model 加歌手，名称叫做 Vanessa Paradis 嘅一首作品嚟嘅。咁啊喺法国嘅作品当中咧，其实大家会听到啲旋律，好多时候都熟口熟面嘅，好似呢一首咁。 动力需要心，需要一种气氛，记忆需要真实动人的质感，身边熟悉的你，声音神色气味，是时候要将一一永远锁于心。留恋不需要哭，需要一首怨曲，玫瑰花需要交代未来的祝福，想亲历多一次写不完的故事，是时候了，一一关进了这空间。遗传自你的生命和珍惜的好些，时空中交错多少感觉，只抱住你了了一些，原来自你失后才懂珍惜这些，阳光今天这么灿烂，多么想念。留恋不需要哭，需要一首怨曲，玫瑰花需要交代未来的祝福，想撑力多一次写不完的故事，是时候了，一一关进了这空间。如真的需要走，你要 来凄风话，想记录多一次，难告未三次，是时候也许不必细说已心知。为传至你的诗文，我珍惜的某些时空中交错，多少感觉只抱住你恋一些，原来自你消失后才懂珍惜这些。阳光今天这么灿烂，多么想你，遗传自你的气候，蓝灰色的汽车，黄昏开始驾驶的感觉，挂念你多一些，然后算流散太老，情从来没有老，可惜这个城市里从今找不到你。 改编自 Celine Dion 的作品，有容祖儿。这分钟更爱你，是可能讲你未必会记得，其实 Celine Dion 是在国际间一位非常之知名的法语歌手，而他的法语唱片亦都是卖得非常之好的。 逃避太多思想，我每一日埋藏无人地方，心中祷告，然后令整世界来临到我身上。我绝望，难道你可心安？你说的话令我无影受伤，急风吹过，世界突然处处风浪，谈共旅程共爱，一切亦属正常，谁是对谁是错，寻觅答案偷想，能共进能共退，很在意 亦都系同样改编自一位法语嘅歌手，佢嘅名称叫做 Elsa Leguini 啦，有关淑怡姐姐嘅呢一首作品《假的恋爱》，最后一首作品容许我自私少少啦。首先带咗一啲嘅华语作品俾大家，去作为收尾呼应，我想带翻一首同样都系电影嘅插曲，来自《忘形水》。当中收录了这一首非常之出名的一首法国香颂。 J'avoue, je n'ai bavé pas vous, mon amour. Avant d'avoir eu vent de vous, mon amour. Ne vous déplaise en dansant la javanaise.Nous aimions le temps d'une chanson. À votre avis, qu'avons-nous vu de l'amour? De vous à moi, vous m'avez eu. 分神 Monday Blues 带嚟有呢一首 La Jovenesse， 意思系爪哇舞咁解。听同样时间苏动音乐，再见啦。